Hello， 各位好，我是佳慧，这里是慧声慧乐，慧之幸福。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来自大张伟，这是他为电影《快手枪手快枪手》所演唱的主题曲，叫做《Biu Biu Biu》。听上去有些像，歌词有些像这个顺口溜的感觉啊，很简单，再加上欢快的旋律，让你会觉得说，虽然有一些躁，有一些闹，但是也有一些快乐在其中，对吧？这可能也就是大张伟所要传达的那样一种嘚瑟的开心态度。好了，我们再来听到萌萌哒天团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勿忘初心》，这也是帝都系列电影第一季的推广曲。 繁花落尽，牵挂心情，天涯远觅，勿忘初心。孤身寂寂，月前隐隐，佳人默默，残月存心。 这是萌萌哒天团为帝都系列电影第一季所演唱的推广曲，叫做《勿忘初心》。萌萌哒天团呢，是一个这个少女偶像团体啊，为你展现的是一种少女蓬勃的气息，一种青春的活力。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张信哲的老歌，叫做《找钥匙》，这是他在1999年回来这张专辑当中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如果说在爱情当中是有一把钥匙的话，这把钥匙呢，其实是可能会给你带来幸福，但是一旦丢失的话呢，会让你怅然若失。可能在这首歌曲当中表达的就是昔日的爱人已经寻找到了自己的幸福，而自己呢还在想念着曾经拥有的那把钥匙。 听说我爱的人最近订了婚，美丽的三月天里忽然我觉得冷，想说两句祝福的话来支撑，别管了，有情绪自己吞。听说我爱的人最近订了婚，回忆忽然变得很不安分，你的相片始终锁在抽屉里，多久了没有看没有人，我一时间回不来

欢迎回来，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很经典的一首歌啊，这是来自潘越云，野百合也有春天，也是电影《野雀高飞》当中的主题歌。这首歌曲的这个翻唱版本实在是太多了啊，比如说有苏芮、孟庭苇、林志炫，还有水木年华、小娟等等。而罗大佑呢，作为这首歌曲的创作者，也曾经演唱过这首歌。黄轩为《非凡任务》这部电影所演唱的宣传曲《浮游》。 说爱过的人都老了，记忆的角落多不舍多寂寞。我爱过的人走散了，秋风出萧瑟，岁月出斑驳。于是踏遍万里山河，千沟万壑，于是寻遍波澜壮阔，洪湖云河，于是孤雁大梦一路颠簸，只有寂寞在侧。我在想你呢，在渴望你呢。是谁太懦弱？为什么沉默？我在想你呢，纪念里锁。是谁太懦弱？为什么沉默？我在想你呢，半生蹉跎。于是踏遍万里山河，千沟万壑，于是寻遍波澜壮阔，洪湖云河，于是孤雁大漠一路颠簸，只有寂寞在侧。我在想你呢，在渴望你呢。是谁太懦弱？为什么沉默？我在想你呢，纪念里锁。是谁太懦弱？为什么沉默？我在想你呢，半生蹉跎。是谁太懦弱？为什么沉默？在想你呢，纪念里锁。是谁太懦弱？为什么沉默？我在想你呢，半生蹉跎。 这是黄轩为电影《非凡任务》所演唱的推广曲《浮游》。《非凡任务》呢，里面的这个阵容也是很强大，比如说像黄轩，还有这个段奕宏、祖峰、邢家栋、王耀庆等等啊。那么这首宣传曲呢，是由影片当中的主演黄轩亲自演绎的，以戏中主角林凯的视角诠释了一名卧底缉毒警察英雄有泪的孤独心路。浮游是一种昆虫啊，就是在幼虫的时候是潜伏在水底的，长达一年甚至是数年，直到长成。然后蜕变成虫之后呢，不饮不食，浮出水面，一般只能够存活几小时，最多是几天。我记得在小的时候曾经听过齐秦的一首歌曲，名字也叫做《浮游》。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绮贞，这是她在2004年同名 EP 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旅行的意义》。很多人都会追问啊，旅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也会给出很多的答案。其实在我看来，旅行的意义就是旅行了。

是由李玟带来的一首歌，2000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叫做《真情人》。我们经常会说啊，祝福语就是祝福有情人终成眷属，对吧？希望所有正在恋爱或者是期待恋爱的人都能够有一份爱的归属吧。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来自张真的一首歌曲，1993年失恋十四行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携手游人间》。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想你 知道不知道？ 需要理清头绪，揉一揉太阳穴，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看窗外。